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李瑞。眼下各地中小学暑期陆续来临了，在此时呢，教育部一份通知文件引发了大家的热议。这份通知鼓励各地有条件的学校积极开展学生暑期托管服务，为家长减负，也解决学生暑期看护难这样一个问题。孩子们放假了，谁来看？这确实一直以来都是不少家庭的一个难题。比如说一到寒暑假，某些单位带孩子来上班的员工啊就多了起来。学校放假了，双职工家庭夫妻都要上班，如果家里没有老人或亲戚代看，那低年级的孩子确实没地方去，只能跟着父母来到单位，成为小小上班族。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多个地方啊，其实已经率先启动过暑期托管服务。比如说今年暑假前，北京市教委就发布通知，由各区教委组织面向小学一到五年级的学生开展暑期托管服务。那么在上海，爱心暑期托管班已经连续举办8年了，今年一共有543个办班点，参与小学生达到几万人。山东省潍坊市也为小学生提供暑期托管服务，尤其关注的是平时家中无人照管的双职工家庭、外来务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子女。这么看，暑期托管这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但这次由教育部统一发布通知，说明了国家对此事的重视程度。从这份通知来看，暑期托管学校要负有主要责任，但是舆论也普遍担心啊，说学校看护孩子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这经费打哪儿来，老师的积极性怎么来提高。第二，会不会出现强迫孩子上托管班，然后高收费违规补课呢？为此，教育部在这份通知当中特别明确了两件事。首先，不得强制教师参加，对志愿参与的教师应给予适当补助。其次，不得强制学生参加，对参加托管的学生以看护为主，不得组织集体补课，讲授新课。另外，在收费方面，坚持公益普惠性原则，可参考课后服务相关政策，学校不得违规收费。 非常好，因为不强制参与，需要这个托管，需要帮助的家庭呢，就把孩子送过去。那老师也是，也不用强制学生去参加，这样就避免了这个出现这个强制补课的情况。 虽然是家长减负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给老师带来的这个压力和各方面这个监管很难做到。 学校和第三方合作推出的这种托管模式呢，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可以更好落实这两个不得强制。 这个政策其实现在实施在了我们当地，然后我的家人也是我们当地老师，他们学校会要求本校的教师去强制参加这个活动，并且根本就没有任何补助。 毕竟是自己的孩子，不能全部交给学校来进行教育，还是应该减少这种学校托管的时间。 老师的压力是越来越大的，我的母亲就是一位老师，她甚至因为过劳进过医院的。我认为学校的职能仅仅是教育而已，它不应该成为一个在你放假的时候帮你看孩子的一个地方，它是学校不是托儿所。 如果真的实施起来的话，肯定会有一些困难，它即使不强制老师参与这些的话，但是它也可能会涉及到评优呀，这样的话它就是一种隐形的强制老师参与了。 我觉得家庭和社会在这个服务当中还是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或许可以建立一些比如说志愿者制度，让有时间的家长或者是社会上其他人来担任这个角色。 采访当中，大家普遍也表达了对教师群体的关切。中小学教师日常工作强度高，压力大，一年当中也就指望着寒暑假能够休息休息，回回血。这要是把压力都抛给了学校，学校再转嫁给老师，那么开托管班恐怕会影响老师的正常休息。虽然教育部说了不得强制教师参加托管服务，但是还是有人担心落实当中，学校会不会把是否愿意主动参与托管工作跟考评相挂钩，那这样变相给老师施加压力，损害的还是基层教师的权益。其实针对这一问题也有解决方式，比如很多地方的托管学校就采取轮班制度，保障老师们的休息时间。另外呢，还有不少地方鼓励返乡的大学生、家长志愿者和社会公益人士都积极参与到 假期托管服务当中，甚至有些地区呢还尝试学校和第三方托管机构相合作，共同来解决看护孩子的问题。这样呢，就不把压力全都压在老师这一端，调动和激活社会资源，让各方都能够参与进来，给孩子也提供更好的托管服务。另外，从市场角度来说，暑期托管其实对各种培训机构也是一个商业机会。现在家长和学生对暑期托管有着巨大的需求，尤其是三孩政策实施后，很多家庭在这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而现在国家对于课外辅导机构的超纲教学在不断的控制和限制，如果市场上的培训机构可以把精力放在假期托管甚至课后托管这方面，调研了解各年级学生和家长对托管班的需求和想法，把托管服务办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灵活多样。比如分班的时候，咱不以年级，而是以具体兴趣爱好来划分，能够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利用假期时间，增加他们的实践经验，拓展他们的技能爱好，这一定会大受学生家长所有家庭的欢迎，也大有市场的。还有一点，我觉得需要社会和学校共同来协作。平时呢，学校的资源是完全能够满足常规教育教学的，但是假期对孩子来说不再单单是学习这一件事了，还需要有更多的视野开阔，更丰富的文化实践活动。那这样的话，把孩子们局限在学校，放在托管班里，似乎呢只能起到一个基础的看护作用。如果学校能和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这些公共场所联合起来举办一些实践活动，这不但能寓教于乐，还能借力打通素质教育的闭环，让孩子除了在学期当中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以外，也能在假期中享受到书本知识之外更多的社会实践带来的乐趣。这对于我们祖国未来的这些花朵的成长，那将是受益终生的。由此看来，暑期托管虽然只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小方面，但是却关系到千千万万的家庭和众多领域。如何让假期中的学生舒心，家长放心，学校安心，还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参与和努力。这比将责任一股脑地推给任何一方都更有利于孩子们的成长。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学家义，我是李瑞，再会。 少年狂人家时光，迎烈风战波浪，让梦做到多少天就有多高，何不肆意畅笑。少年狂岁月不老，凭烟火成傲笑，纵然无处停靠，绝不能阻挡路迢迢。我愿能看懂每一粒沙，任策马狂奔从心中能那无尽的远方，心中热血敢为一人洒，用思念跨越无边天涯，我想我会不停地笑啊。